在徘徊沉寂的心里，别再留恋破碎的回忆，大地阴春泪，抛弃你满腹的忧郁，缤纷的彩虹等着你， 这些年堆积多少对你的痴心话，什么酒醒不了，什么痛忘不掉，向前找